27日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本市白天以晴天为主，大气透明度较好，午后南风四级左右，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光照充足，气温也在逐步回升，体感比较舒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个时段呢，环线车流是明显上升啊，东西部环线车流主要集中在南向北方向，北部地区23环的东段东西双向车型缓慢，北5环肖家河桥以西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南4环公益西桥以西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要注意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今天呢对于很多车迷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车展 北京国际车展正式拉开帷幕了。 对，所以呢今天啊咱们也跟大家一起啊互动一下，聊一聊跟车有关的小话题。 哦， 咱们是这样啊，我们今天怎么聊呢？ 嗯， 说一说如果您是有车的。 有车的 啊， 自己家里有汽车， 有车的 啊， 那您就说一说，以这样来说叫，自从我有了车以后，点，你往后面补充后面的内容， 后面让您续，比如说生活有哪些变化，感情有哪些变化，甚至工作都变了，我变成司机了， 朋友们，对，其实真的是。比如说有的人自从有了车以后，哎，我搬到了东十环，对吧？哎， 有点远啊，哥，咱回来点，东6环就够了啊。 那如果没车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说一说 啊， 如果我有了车以后，我要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说你设想一下 有车以后的生活 啊，两方面， 你认为车能够给你带来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子的变化？ 不同的人群，咱们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哎，对， 赶紧介绍一下怎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是， 然后就可以跟我们发文字啊。 就跟朋友聊天一样了， 对对对， 好不好？ 帅啊，那你说说吧，最近反正你也算是有车一族了，你觉得你有了车之后，你开上车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哈，就是可以送好多女同事回家了。 原来是这样，哦，对对对，比如祝红，比如咱们玩演艺群英会的， 啊， 还有好多的这个 实习 的 同学， 女同学 都是传媒大学的嘛，就是顺路就送回去了嘛。 你确定是顺路是吧？ 就偶尔绕绕路也没问题。 哎，其实我觉得你真是做好人好事，真的 是 对呀，啊，要 我真要向大鹏学习嘛。 大鹏 当年就是咱们台的大鹏老师， 咱们台的大鹏啊， 对啊，把佳佳、孙畅，然后各种女同志都是半夜十二点都挨个送回家。 十二点他们都不回家，在加班啊，做专题呢，肯定 是 做专题。对对对， 这个是 咱们文艺广播要求的做专题。 哎，对对对。你说咱俩会不会死得很惨？ 我觉得我现在心脏跳得好快，大早上起来开始就开始说同事，咱换个角度行不行？ 是是是，反正就是，啊，大家就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嘛。你看我们都已经这么豁上了，对不对？ 对呀， 看我们都什么都说了，那你们也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有车的，你说自从有了车以后，我怎么样？ 哎， 然后没有车的说，如果我有了车以后，我怎么样？ 哎， 好吧， 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哎，行人闯红灯违法直播设备在通州区亮相， 28项进口药品将实现零关税， 还有车展盛会今天开幕，北京交通广播的直播同步启动。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这样一条消息啊，说您已经闯红灯了，请退回停止线内。您已经闯红灯了，请退回停止线内。 怎么还能重复？ 哎，这这是在通州区京津公路贵友大厦十字路口日前出现了一种叫做行人闯红灯违法直播设备。 哦， 一旦有人这个行人过马路的时候闯红灯越过斑马线，整个过程不仅会在大屏幕上现场直播，还有电子声音大声提示。通州交警介绍说，这套警示设备目前正处于调试阶段，今后有望在全通州推广。通州区各路口都安装了这套系统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大的联网，通过抓拍累计闯红灯行为人的这个闯红灯次数，积分记录将与个人信用挂钩。 哎呦， 所以我在这里啊，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一开始想，千万别有一些人，你知道吗？现在有些人想出名想疯了 啊 啊，想哎呦这能大屏大直播， 那我就过去故意做吧， 哎，我就故意做吧啊，那，告诉你，这是要跟信用挂钩的。 对， 你到最后你过的次数多了，你银行这个贷不了款， 你坐飞机都坐不了， 买车可能也要受影响。 对 啊，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咱接下来继续说说交通的消息哈。 嗯， 新机场线北延最快呢将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启动施工了，由现在的草桥站延至丽泽商务区，而原计划呢设在草桥站的城市候机楼啊也将北移至丽泽站，但是由于新机场线的北延最快要在今年年底前才能启动施工，所以呢丽泽站明年还没有办法与新机场线实现同步的开通。那么此外呢，依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及轨道交通规划，丽泽商务区同时在建的14号线和16号线都将有望与新机场线是实现换乘了。 当然还有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财政部发布通知说，自5月1号开始，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28项进口药品将实现零关税。同时随着较大幅度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啊，采取政府集中采购，还有将进口创新药特别是抗癌药及时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等多项措施的陆续出台，将会进一步降低国内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的药费负担。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两条哈，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事儿。 嗯， 首先来说说咱们的主播新势力了哈。 哎，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经于上周结束了，600多名来自于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为广播梦想而战。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及知名的主持人是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的素养和潜力。那么初赛呢，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正式揭晓，并且于5月举行复赛。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利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了。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就是4月25号，也就是今天，第15届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开幕。作为北京地区与汽车交通关联度最高、公众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之一，北京交通广播车展特别报道即品牌换新活动也将会同步开启。本次车展呢，交通广播将会继续在媒体区黄金位置搭建超过300平米的两层展台，进行形象展示和现场直播。车展期间，汽车天下、1039服务热线等节目都将在车展现场音视频同步直击盛况，访问汽车业界的风云人物。由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组成的金话筒看车团会在每天中午走入展馆，坐上展车，在一直播等视频直播平台上用手机直播手段新颖生动的介绍车展的亮点。 没错。那么此外呢，交通广播结合本次车展特别策划了2018北京国际车展的必看展台活动。那么通过前期听众投票评选，本届车展北京市民最关注的品牌展台，并且向获得必看展台的品牌授牌。车展现场的听众和观众呢，只需要扫描各品牌展台前的必看展台奖牌的二维码完成打卡，就能够获得红包和实物的奖品啦。 另外呢，要说一下啊，借助车展这个汽车交通领域的盛事，北京交通广播全新的品牌形象也将在车展开幕当日换新亮相。全新的品牌形象围绕着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一核心口号，不仅继承了交通广播优秀的传统的基因，更贴合了当下媒介传播环境和受众审美的特点，是北京交通广播迎接全新的媒体传播时代迈出的重要一步。高磊，我告诉你，读完了这条新闻，我突然发现了，我终于明白了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为什么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经常会出现两个字儿 啊？ 美好， 美好， 是不是他们交通广播做活动有人发错了？发到我们平台上来了吧？ 所以说现在要告知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北京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 哎，我们这个互动平台啊，您仔细检查一下，您跟我们这发美好可能没有奖品啊。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说的是，自从有了车以后，我就怎么样了。没有车朋友呢，还没有车的朋友，你可以说一说，哎呀，我想以后有了车以后怎么样。 是，接下来咱们就脚踩油门出发吧。 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 好，来看看大家今天跟我们互动的聊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最你会叫 Cousine 就说， 自从有了车，我上厕所都想开着车去。哎，这个也是 有点呛、啊。 没有没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有这种想法。你比如说，你看啊， 啊， 那个王丽英也说，自从有了车，什么自行车、电动车全退役了。我去村里小卖部，我都开车去。 嘿， 结果此身。此时开着车，身上的肉我都直哆嗦了。 哎呦，是那不仅肉了，我们再来看看哈， 啊、 这个 A 就说了， 嗯， 哎，别你别动 啊, 啊， 我们现在我们俩一块看一块这个屏幕 啊， 如果我有了车， 嗯、 我要带着年迈的老母亲去远处走走， 哎 哎，这说得好， 对对对，这是很多人也是很多人的一些想法啊， 是， 哎，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下这个一位 www 姐的说，自从买了我们家帅气的小白之后，我就加入了车友会，认识了一群可爱的朋友们，随着大家的关系越来越熟，每周都会组织羽毛球和篮球局，逢周末和节假日也会组织出游，特别健康，特别欢乐， 真的是， 就是等于说你的生活圈变大了。 我给你用一个更专业的词吧， 哦，叫什么？ 生活半径变大了。 哦，不，你那个半径没有我这个圈大、 啊、圈圈啊， 我这个圈是已经半径已经 绕开了、 啊、你是唐僧 给画了个圈 吗？对吧？ 来来来， 再来看齐说哈，自从有了车之后，别的变化倒是小事，关键是手机的需求越来越精准了、 嗯、 原来呢总希望手机屏幕是越来越大越好、 嗯、 因为毕竟上下班的时候呢要坐地铁或者是坐公交、 嗯、 现在我开了车之后，对手机的屏幕尺寸唯一的要求啊，就是可以单手持握、 嗯、 因为我手比我媳妇的手还小 啊， 所以要不然你们家钱全攥他手、 啊、 所以如果要是手机屏幕稍微大一点，就根本够不着那个按那个 P 键。什么叫 P 键？ P 键是啥？ 不知道啊。 屁，你大清早上起来摁个屁干 什么？他说的是个屁， 对， 这大概就是有了车之后最大的变化。但是我还是要说、哎，您开车千万不能用手机。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提醒的啊！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看手机，你要看清楚，你包括你要反应过来，最起码可能需要三秒钟的时间。 对、 对吧？ 对， 那这三秒钟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 你这三秒那简直了，那差一秒都不行啊，那就容易出事儿了、 哎。好，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王阳说，有了车以后我是一步也不想走啊，以前两三公里的路我都是走着去就走着回了，现在我下楼就想开车。你看人家上厕所开车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就是他真有这种想法， 就懒到这份上了、哎、 不过有车以后啊，有些事情处理起来效率确实是提高。 那当然了，你看看这个伟加伟还是念一加一、啊、 一加一、 哦、一加一、嗯、他说、嗯、自从有了车，我身上的肉啊就蹭蹭的长、啊、 哎， 我告诉你我也 是我原来70多公斤，我现在80多公斤，这10多公斤就怪我们家哲。 哎呦，很哎呦，都怪他，你给我吧， 要不然你让我自己你开吧，我在车上我在车上做运动。 哎呀，你想，哎呀，啥这位，你在车上做什么运动？坐姿跑步啊。 你就别提我这老茬了，行不行、啊、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如果您是有车一族，您可以说一说自从有了车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嗯、 然后如果您还没有车，您可以说等我有了车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 是吧。 好，欢迎大家呢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个消息啊。顺义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作为属地服务保障地区，顺义将会做好各项属地服务保障工作。目前顺义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就绪，这都是为了这个交通，就是这个为了车展啊，国际车展的。那区交通队详细制定了汽车展期间车辆管制措施，划定了交通管制区、控制区以及疏导区，并且制作了60000余张周边居民的通行证件提前发放。车展期间呢，组委会在展馆北侧空港工业区地块设置了私家车临时停车场，并且提供往返新国展的公交接驳车。在用餐方面呢，馆内一共有13家中标餐饮企业供餐，还有汽车展 这个期间在馆内增加了7处临时的供餐点，餐饮面积达到7700平方米，最大供应量可日保障10万人用餐需求。 嗯， 食药部门提前介入，加强食品安全检查和监管。 没错没错。那为了满足北京国际车展期间观众入场散场出行的需求，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根据展览期间客流特点，新编列车运行图，缩短发车间隔。那么新编15号线平日特殊的段列车运行间隔呢，是比原平日列车相比早晚高峰时间一致，早晚高峰的列车采取了大小圈套跑的方式组织行车，最小间隔是3分49秒，晚高峰呢是4分30秒，中午的平峰时段的列车运行间隔是由8分钟缩短到4分30秒，运力提高77.8%，全天开行列车增加75列。 哎，好，那车展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啊，接下来咱们再关注一个大家肯定特别关心的一个事情 啊， 就是工资条。高雷，你每个月看工资条吗？ 有工资条是吧？ 嗯，你说你唯一可以看一看的东西你都不看，你钱你看得着吗？ 我钱是见不着呀。 对呀，那你就还不如赶紧看看工资条。 看工资条有什么用？更得哭啊，那也不属于我 啊。也是哈。但是你还是要看一看工资条， 还是要看一下。 所以现在啊是这样，没有那个纸质版的工资条了、 哦。 但是现在一般都会发那个电子版的工资条， 哦、 对吧？ 啊， 但是工资条下来以后呢，很多人都会急急忙忙跳过前面的一大串数字，直接去找叫做什么实发合计那一行， 就是最后那个数吧。 对，最后那个数 发多少钱呗、 啊？因为那个数直接决定自己下个月的生活水平，你知道吗？ 对 啊。 但是可是被大多数人直接跳过的那些行所包含的信息量是相当大的。 哎， 很少有人会认真的去。去看看那些个什么岗位工资、绩效工资、扣养老金之类的信息、 嗯、 甚至抱怨自己根本看不懂这个最终的实发工资、 嗯、 怎么算出来的、 嗯、 而工资条里面的洗礼费啊、书包费等等啊，更是让一些员工摸不着头脑、 哎、 这些都啥意思呀、 嗯、 所以呢我们也是咨询了相关人力资源专家，为大家解读工资条里隐藏的小秘密。 哎，首先工资条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啊，如果单位没跟你签订劳动合同，但你确实作为员工给公司干活了，在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打官司的时候，就需要出示其他证据证明你们存在劳动关系。那这些证据当中包括工资支付凭证或者是记录职工工资单，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工资条啊，就是非常重要的证据。所以如果哪家公司不提供这样的发薪凭证，劳动者你是可以去说道说道的。 对， 你说不签合同没关系，那你给我发个工资条啊，你给我发的这钱哪几项啊， 他要敢发也就麻烦了。 是不是他你得给我呀、 啊、 对吧，你不能光用我，你什么东西不给我呀， 对，这得有保证、啊、其实每个公司的工资构成可能也都不一样、 嗯、 这里呢以比较常见的几个项目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基本工资是一般都有的、 嗯、 比较明确，弹性也不大，但是绩效工资则是典型的以成果论英雄，干多少咱拿多少钱，公平合理、 嗯、 起到激励作用、 嗯、 那么同一单位同样岗位的工资收入差距也大抵啊直接体现在这个绩效工资之上了。 哎，我们说一说肯定刚才说的都是发的钱，还有一个扣的钱、 哦、 啊，并不是说哎扣的越多是不是就不好啊？ 嗯， 有些项目扣的越多其实还挺好的。 那当然了， 对吧？ 咱占便宜了啊！ 不， 这是咱们的体现啊。 比如说扣税、扣社保、扣公积金这几项啊，有人看看工资条上实发工资比应发工资差出一大截，差额甚至有的达到30%左右，就是因为不少工资被扣了。 对， 那有哪些就扣的越多越好呢？ 比如说。先看扣的养老金， 哎， 目前的个人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8%， 嗯， 但是一些人用计算器乘一下就会发现，又算出来这数字对不上啊，好像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嗯、这就是因为社保的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啊，是按照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核定的， 嗯， 所以呢，想看这个月的养老保险扣的对不对、 嗯、 就要拿自己去年的月平均工资乘以8%，那么其他几项社保也是同样的道理。 哎，另外就是住房公积金也是扣款的大头项目、 嗯、 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是由各单位自己定的，但也有个范围，目前北京地区企业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是5%到12%，其他单位缴存比例为12%，与社保一样，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也是以上一年的平均工资来算的。 对，还有最后一项就是每月必扣的税款了，工资上被扣的是个人所得税，那么起征额是3500，税率根据收入的范围也有不同的标准，可以参照个人所得税税率表计算，需要先扣除社保费用和住房公积金再计税、 哦、明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比我强

买首饰、店内金价，租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租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浓情蜜意婚庆季，蔡百公司全新推出了多款克拉钻新品，钻石闪耀，诚邀品鉴，兑现真言，挚爱如金，纯美爱情从蔡百首饰开启。浓情蜜意婚庆季，蔡百公司全新推出了多款克拉钻新品，钻石闪耀，诚邀品鉴，兑现真言，挚爱如金，纯美爱情从蔡百首饰开启。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车啊，因为车展已经开幕了，然后我们的交通广播啊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形象来开始，对吧、哦、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说，各位你们有了车以后，自从有了车以后我怎么样， 是， 然后也可以说一说，假如我有了车以后我会怎么样，对吧。来，今天确实有很多朋友说的都是怎么说呢，很有同感的一些话。 对对。 比如说张逸飞说，就刚才 啊 刚才不是有一哥们儿说上厕所都要开车去吗？ 啊，怎么着， 我觉得这个哥们儿一定是个新司机。 新司机。 哎，就是他开车没多久。 有新鲜劲儿。 哎，他说我刚买车的时候、啊、我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啊。 大家怎么回事儿、这种。 就是反正干什么都想开车去、啊。但现在呢都会刻意的避免开车。 为什么呀？ 因为毕竟不一样的出行方式会有不同的感觉。还有就是以前坐车的时候啊，觉得司机大声放自己喜欢的音乐，而且抽烟真的很讨厌。现在送朋友的时候，车上除了我，三个人一上车就睡。我如果不听个歌什么的，我也困的，但我不能困的。我一困，我们四个人都醒不过来了。 对呀，太吓人了。 对，哎，这个也确实是，就是那种以前我也觉得，哎呀，这个人开车的时候怎么的那么多毛病和习惯啊？ 唠唠叨叨，唠唠叨叨， 哎呀， 就是安生会儿。 好像上了车以后就也说这个，你怎么开车的？让， 你不就这样吗？ 没有，我不是这样。 你不是这样啊？ 我不是这样。 坐过你的车啊？ 啊？ 你不是经常就唠叨叨？ 不唠叨，我直接没有，不，这是可能你坐在副驾驶的时候老说。就像你这种人 啊，怎么了呀？ 你别骂人家。 对呀、啊，我当然得制止你了呀。 人家好好的开车，你不是这边你也没管好吗？对吧？然后等你换到主驾驶上，你怎么开车的啊？有病吧？会不会打转向灯啊？然后就 听众朋友说这主持人疯了，我确实是可能会有路怒症， 对， 但是咱尽量的放平缓心态，是不是？ 反正就是有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上和坐在主驾驶位置上的人的状态真的是不一样，很神奇。 反正我就是有了什么气都自己往肚子里咽。清水说了，自从有了车，我自己会开了车，我感觉时间都不够用了，我什么事儿都自己来，每天往返于房山到丰台，送娃上学，还有各种的琐事儿，一个人，什么都是一个人，好累好困呀。这不，今天堵车，刚到学校， 哎， 喘口气儿，给你们发个信息就往回返。那宝贝儿，哦，刚到学，8:04。 到了学校，火呢，你这个真的是啊， 哎呀，卡着点到的呀， 哎呀， 早点出来吧啊， 哎，还有一位朋友，你我本来想说人家真是够累的，你这好跟人说卡着点到，让人早点出，哎，我刚才一找有一位朋友给我发过来的，说他有一个同事 啊， 原来啊住的离单位就10分钟的，就走路10分钟的路程 啊， 但自从有了车，他把家搬到了望京啊，对，叫四格说了，以前有个同事住公司附近，步行到公司10分钟，后来买了车，为了开车上班，搬到望京住了 啊， 上班得1个多小时，你说这是图啥？我图啥？我 说不出来， 我就为了在望京， 憋死你，我 就图在望京走个迷宫，你管我？ 没有迷宫，现在人家可不是迷宫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人家可通畅了，就是稍微那街呀路有点邪门差的。 你跟我说往哪走到罗马，然后 再来看看哈，这大公牛说了，我打小啊就是一车迷 哦， 我小时候晚上没事的时候，我就坐在马路牙子上，我数车玩，我可开心了。 嗯， 现在呢开着我的车， 拉着我的岳父正在去看病的路上。 嗯， 哎呀，老婆孩子玩， 嗯， 我的宝贝车，可是我立下了，为我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真的是啊，嗯、荣耀的斑马就说了，一看这是尤文的这个球迷啊，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年啊，我35岁， 嗯， 原来出门就喜欢骑自行车， 是吧？ 不管多远的地方，我能骑车的绝不坐车去。体重控制在110。 110？ 哎， 男的女的？ 男不知道啊，应该男的，尤文的球迷吧，我觉得应该男的啊。后来买了辆电动自行车，啊，体重就奔了130了。 那你就是男的了。 哎，这个好，110。是哈、啊， 女的到130，那肯定都不敢出门了。我告诉 你，你我告诉你，哎，你别这样说啊！一会儿交通台佳佳给你发微信说，怎么我就不出门了？是吧？ 哦，上次把你压坏了是吧？就是你举他的时候， 咱俩别黑他了，好吧？然后还有他说买了电动车130了吧、 嗯？ 说前几天刚买了辆汽车，我现在很担心我的体重啊。嗯， 你就直奔160了，我告诉你，你就跟我看齐了， 差不多， 真的是。 你现在多少？ 我170， 一百啊。基本上就是横竖一样高。 谁说的？我现在是 体重170，身高1.7米， 我这大肱二， 哎，我就是一个正方形， 我这大骨头4。 来，还有那个国王说了， 嗯， 自从我有了车，听广播一直是876，打开车就是，打开车就是，连我老婆都说了啊，你不听876，你能开沟里啊？ 这就对了，必须听876。 是这样，国王，咱跟王后娘娘说一声， 啊、 是不是？他都已经正宫了，就别跟我们几个在收音机里说话的嫔妃们争宠了，行不行？ 我的天呀，我才是个答应。啊、你国王了，你还开啥车呀、啊？出门不应该是坐马车吗？真是。 嗯，是，都有司机的哈、 啊。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说啊， 对， 说。各位说一说，如果您是有车的人，您可以说自从有了车我怎么样了。没有车的呢，您可以说如果我有了车以后怎么样。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这个声音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北京市滑雪协会为2022年冬奥会筹建人才库。 是的，那么近日呢，北京市滑雪协会发布了公布征集滑雪专业人才的消息，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建立人才储备库。这公告指出啊，经过几年系统的培训和选拔之后，其中的佼佼者呢将有机会直接参与北京冬奥会上项目的一些赛事组织啊、急救啊等相关的工作。那么此外呢，北京市滑雪协会呢还专门设定了滑雪技术必须要达到的北京市的一些相关的大众滑雪锻炼等级标准5级及以上的门槛，也就是说光有专业技术咱还不够，应聘者还必须会滑雪，以应对冬奥会的高标准考验。为这事儿我也得重新再去学滑雪。 哎，好，再来看一下啊，最近在2018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首轮较量当中，首次参赛的20岁小将北京籍选手吕浩天以10-5力克中国香港名将傅家俊，成功的闯进了16强。 哇，那么吕浩天呢是经过3轮资格赛入围世锦赛正赛的，他现在世界排名第68位，是参加正赛的32名球员当中啊排名最低的一位。傅家俊的世界排名第11，那么他呢此前做了眼部手术，近3个月呢也没有参加过正式比赛，这次比赛也是小傅复出之后选择参加的首项赛事了。 嗯，好，嗯，来看一看啊，还有就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比如说昨天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欧冠赛事啊， 嗯， 昨天的比赛当中，利物浦是5-2啊，然后 利物浦应该是英国的是吧？ 啊对对啊， 英国的队吧， 对对，英国的、哦、然后战胜了罗马队嘛， 哦 啊5-2，然后呢也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我本人也比较喜欢利物浦啊。那再来说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皇马你知道吧？ 皇马知道，西班牙劲旅啊。 嗯，还有那个 C 罗你知道吧？ C 罗就是那个就是老做广告那个、嗯、就是那个瘦腹肌那个，不就是他做广告吗？我试了试不太管用。 你 真的是不太管用。 那个确定，我都怀疑他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啊。 啊，不会吧，那么大广告、 哦、是 北京也有，新加坡也在做，那应该不是假的。 哦、那应该是、 啊、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是吧、嗯、啊，然后这 C 罗大家的前一段时间不是我们说过他就是3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年龄，具有20多岁的身体， 是 吧？ 啊， 但是你看人家重要到什么程度？就说这个，我们要好好努力、嗯，我们要成为这样重要的人。 嗯， 就是主教练亲自规定他上场以后啊 啊， 不能跑太远。 啥？ 就对，这是这样来说的。 比赛过程当中规定他不能跑太远。 哎，因为 C 罗他踢球有个习惯，他喜欢长途奔袭，经常比如说、嗯、哇30-40米的这种冲刺跑， 那不应该的吗？ 咔咔咔咔，是。但是那个他们的主教练也是著名球员齐达内嘛？ 哦，齐达内，他 就 秃头是吧？ 哎，对对对，哦、他就跟 C 罗说是这样啊，你这个年龄啊，如果再这么跑，对你的身体来说和职业生涯来说，并不会更好， 就拉垮他了。 哎，就是说，所以说直接给他明确规定啊 ，C 罗，你以后最多跑10到12米，冲刺跑，就是你得到了禁区那你才能跑， 那就太简单了呀。只要是人家掌握了你这个规律，人就长传远调，直接就大角度的开球、嗯、那 C 罗碰不着球，他这个尖锋就使不出劲儿来了呀。我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这长传冲调远调需要冲刺跑的是后卫、 啊、 他是前锋、 哦、是吗？ 我们的人干嘛要长传冲调他呀？高磊， 人家直接一脚开到 是 哦，对对对， 哎呀， 方向感 方向反了是吧？ 方向反了， 就这样，对对对，跟大家 对不起啊，我是个伪球迷啊，千万不要听我的，我只是瞎掺和啊。 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羽毛球亚锦赛也已经打响了 哦 啊，本次比赛呢5个项目都有非常让人期待的看点，球迷们可以多关注一下。好吧、 嗯、好， 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 虽然我没找到方向，但是大家伙儿得找到你新的方向。 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载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伸张，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哎，我觉得就刚才就是，接下来将会是高磊的一个喊话惨叫声 啊！你看到什么了呀？ 蓝小圆说：“ 说 来来来来，自从是2014年有了车， 啊、 我就从100斤涨到了130斤。刚才是哪个主持人说130斤不能出门？ 大帅， 哪个主持人？ 大帅， 你啊，你个高磊， 哎，我这样说瞎话是不是会遭天打雷劈、啊？ 你小心，你咔嚓！ 我的天， 来来，谁说130斤不能出门？你去跟我们老板说，我也不想出门，你知道吗？啊、 我说错了，130公斤不行，130公斤他也有可能有。 对，我跟你说， 我就别说话了，我 哎，来来来， 来看看 大家有了。车以后有什么变化，然后没有车的说如果有了车以后想要干什么，好不好？ Touch 语义说、 嗯、 我32岁的时候，我的第一辆车是2009年结婚时候买的， 嗯， 那时候新鲜啊，干什么事儿都想开着车去， 嗯， 巴不得我睡觉都搬进车里、嗯、所以有很多人说车是男人的 第二个就是 老婆， 对对对 对吧，是这意思吧？ 想说第二个情人， 还 他想第一个是谁？ 对呀、啊、你看来有问题呀、啊 小伙来来来， 他说今年我终于又换新车了、 哎、啊， 但是呢我开车基本上都是给我媳妇儿开当司机 啊、 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该念不该念， 你说是什么？ 就这一句话， 他说 前面一句啊基本上是我给我媳妇儿开车当司机， 嗯， 最后一句话说我开烦了。 磊磊啊，你要不然去洗洗脑子再回来，人家说现在的车基本上就给媳妇儿开了、 啊、 他媳妇儿开，我自己开烦了。 哦， 你听懂了吗？ 哦，我一直以为是他给他媳妇当司机，他开烦了呢。 这是你自己的内心想法，好吧？来看一下，还有一笑而过， 大家都没有听见啊？ 哎，一笑而过说了，我要是有了车，我就二三四五六环，我环着跑一圈， 哇， 让他知道我买他有多不容易。 我的天， 我得累他一累，你知道摇号多不容易吗？ 哎呀， 是不是？ 来吹笛的芝麻丽丽就说了，开车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迷恋改装车， 哎呀， 觉得这车不改就不能开，就喜欢那种风驰电掣、音响开的山响。在楼下的大工厂和哥们儿练漂移，我的天哪！注意安全嘛！楼上的师弟们还远程指导。哎，师姐， 啊，师姐，还是个女的。 啊、你对呀，丽丽呀。 嗯， 师姐，那个刚才那圈再远点儿，就转的远点儿就更好了。 哇，这帮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呀、 哎！随着越来越老的越来越老司机，现在我越来越惜命了、 啊。 行车路上更注重礼让。大帅， 哎， 说给你听的。 人家我也很礼让， 你别嘲笑啊。 刚才那个也有人说乐说了，哎呀妈，大帅你太形象了，你是不是在路上？就这样，那能？我比这个还狠！ 我告诉你，狮子座的人都是这样，狮吼功都有。 然后那个没有，还有一位朋友刚才说了，说哎，我跟你们不一样 啊， 就是你们说的不是说坐在主驾驶上容易咆哮吗？ 啊， 有位朋友说我是坐副驾驶上，就比如说有人碰到加塞的，我老公没反应，但我在那受不了啊，我都开始咆哮了，会不会开车啊？来，还有一位朋友， 有可能会有， 对，还有一位朋友是这样说的， 谁？ 我刚才看了以后，你等会儿你先找一找啊 啊！再来看看这个一堆字母说，自从有了车，还是说体重，我去健身房就变得方便了。然后体重，我告诉你，跟你们正相反。 嗯， 我原来190，我现在160。 啊， 我去健身房减肥成功了。你说这是不是我开车的功劳？ 哦， 是， 就是有了车以后可以开车去健身房了。 对啊，因为健身房有点远。 哎， 你找着没？ 对，没有，我找的那个。就是等会儿他因为瞬间发过来太多， 来苏童说没车的时候感觉去哪儿都会开车，但开时间长了现在都特别喜欢坐地铁，能坐能站能看电视，遇到堵车我心都烦，有次过红灯就到家，就在那生生我硬堵了一个小时之后， 哦，就这种的时候是最 烦的， 特别想把车扔那就自己走一下， 但是不可以。 哎，还有哎，就我找着了那位叫若有缘的，他是这么说的，自从有了车，我的右耳朵被我媳妇儿唠叨的次数又多了。哎，这个时候如果正坐在副驾驶上的是各位媳妇儿，你要回头观察一下自己的老公在听到这条微信以后有没有微笑， 有没有突然就是各种的小动作、小表情、 哎，小表情、小动作不自然。如果有，不用说其他的，打他就行啊，他一定是认同了这种说法。 哎。咱俩这么说合适吗？ 合适，打是亲，骂是爱。 哦， 两个人 急了拿脚踹。我的天，在车上就干仗。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还是直接亲一口吧。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四月就在菜百，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翠钻珠宝送惊喜，钻石闪耀爱在金溪，千粒大克拉钻石巡展盛大献礼，永恒印记铂金美钻，见证有情人的幸福时刻。活动期间到店更有铂金幸运对对碰等多重优惠，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更多活动资讯。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啊。刘若英导演首秀《后来的我们》将于周六上映，目前首日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3000万了。 是的，作为一代传奇的君主，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事曾多次被拍成影视作品，但专门聚焦其青年时代的电影并不多见。本周五上映的《战神纪》就把重心放在了他的青年时代， 就是少年成吉思汗呗，是吧？ 对 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侏罗纪世界2》内地定档6月15号，比北美还要早一周。也就是说，这个电影在我们这儿首发呗。 有时差是吧？ 两张，早一周啊！你家时差一周。磊磊，你要不然你先回家取一趟脑子。我觉得你可能今天早上没带脑子，你回取一趟好吧。两张内地定档海报昨天同时曝光了啊。好， 另外去年日本电视剧《昼颜》曾热播，电影版《昼颜》呢将于5月18号在中国上映。 还有就是昨天凌晨周杰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录音录到刚刚，明天早上还有表演，表示自己新歌已经录制完毕，大家一定很多杰伦的迷都已经开始期待了啊。 还有就是4月29号晚由经验文化传媒出品的天籁丹青钢琴角斗场四手联弹音乐会，邀请同样来自意大利的两位著名钢琴家塔乔福特和卢卡德安娜，在经验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 PK。 还有说一个，就是家里书太多搁不下舍，扔了又舍不得怎么办？ 不能扔书。 对，这针对这一广大爱书人的心病，西城区推出了全国首创的互联网加新型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叫做红楼公共藏书楼。那这个藏书楼呢，位于西四西安门大街闲置多年的红楼电影院改造而来的，市民可以将自家有价值的图书免费托管至藏书楼供他人阅读。 好， 红楼公共藏书楼这个入藏图书分托管、捐赠和合作三种方式。托管是指图书所有人将藏书存放在图书楼，所有权还属于委托者啊。 嗯， 那但可以供大家来阅读。一期以五年为限，五年期满之后，根据托管者意愿延期托管，或者是永久托管，或者是捐赠。 是的，希望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有他相伴，也希望在路上也有他相伴。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 哎呀，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太想读大家的微信了。因为 歌好听的部分还没起来呢。 那等会儿，等会儿，一会儿再放啊！我就忍不住了，因为刚才咱不说了吗？ 啊， 说那条微信读完了以后，有没有老公发出了诡异的微笑？对不对？ 有。 哎，往玉盘上的小猪就说了：“啊，主持人，你们说对了，我老公刚才看着我诡异的笑了笑。”那还迟疑什么？ 亲上去。 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我相遇，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当然，大森也说了。高磊大帅啊，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 又 混 什么？ 你俩小心点儿，我已经被我媳妇打惨了。来看看，还有朋友说，这个当然人家这么说，我非常开心啊。他说为了听咱们的节目，直接买辆车 啊，真的。 那JoJo说。听876很久，第一次互动，自从几年前坐了一次别人的车，偶然听到876我就不能自拔了，为了能天天听到你们的这个高帅的这个二的组合，我就咬牙买了辆车。 我天呀， 哇塞，你看人家是这样，我们以后节目可能在飞机上直播。 买架飞机？不，我的要求很少。现在我们家缺一台大冰箱，我想买个双门的，你能给我买一个吗？ 不是，我为什么要给你爹买冰箱？ 就那个什么JoJo嘛。 啊、我们家缺套房。 这俩主持人太没溜了。 来来来，还有很多朋友说，自从有了车以后啊，腰椎开始不好了。像 LJJ 还有圆圆也说上班越来越远了，腰越来越疼了，颈椎也越来越不好了啊。 嗯， 先进一段广告吧，让大家歇一歇， 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就算只能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带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

今天也它预报的最高气温是29度，这是因为它昨天26度多就创造了一个今年以来的新高，今天29度会继续创造新高。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光。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这时段的城区联络线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进城方向。首先来关注东部城区，京通快速姚家园路、朝阳北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再来说说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开阳路、马家铺东路。再来说说西部城区，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富士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富城路一线。北部城区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以上都是进城方向车比较多。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我不笑不说话哈， 我是不笑不说话的高磊， 我是不笑不说话的大帅。 好了，我们正常，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车，各位说一说自从有了车以后我怎么样了。 是。 然后呢，没有车的朋友也可以说，如果我有了车以后我要怎么样、嗯、对不对啊？ 对， 来看看大家的。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说他有个同事原来住在离单位步行十分钟 吗？十分钟、啊、 后来有了车搬到望京去了，对吧、 啊、开车一个多小时、 哎、开车一个多小时、 啊、 然后有一位叫万灵的朋友就说、 啊、说什么 来，就刚才啊，你们不是问他这么做的原因吗、 啊、 我来告诉你、 哦、 因为有了车子你才能搬的离单位远一点的地方，而房子呢比单位旁边的房子可能要大 N 倍、 哦、 我就是如他所说的那种人、 哦、 我也是属于搬的有了车以后搬离很远。 对，但是呢我住宿的这个环境和条件一下就变好了、 哎、就变好了、 啊、 我可能在路上一个多小时，但是我回家以后我就面临的空间就大了。 对，原来我们家九口人挤在9平方米了里头、嗯、 哎呀 你说我容易吗、 哎、 现在我搬远点、哎、是吧，我九口人我住个120。 哎，对，你们家原来都是站着睡是吧， 叠着睡叠落汉 九口人。今天这样，今天老婆咱商量一下好不好，你住第三层好不好、 哦、 你上第三层啊。好， 老婆说你给我下18层地狱去吧你。 来 开玩笑啊、 嗯、 健康平安说了，我是女生， 嗯、哦， 手动挡的高尔夫，我开了4年多，那是相当的纯熟。 哎呦， 坐过我车的男生都会说：“哎姐， 嗯， 哎你开车技术真棒，嘿， 嗯、 已经达到了天人不是人车合一的地步。” 啊，我估计他这么说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 告诉你，只要你给我一车， 嗯， 我再有个导航， 嗯 啊、有油有电， 嗯， 开着就 哪都能去， 哪都能去，悠哉悠哉。 哎， 我天，你这都不算什么。 来看一下啊， 我告诉你，我们文艺广播原来有两位姐姐，那简直开车太牛了。 谁呀？ 太帅了，在地库里不是得拐弯吗？那柱子得拐弯吗？咱们都得减速， 对， 然后打方向盘。 哦， 人家是不减速，直接90度转弯。 谁呀？谁？有是文艺台，现在还在文艺台吗？ 在啊。 谁呀、啊？ 我能说吗？我 说 这都10年前的事儿了、 啊。这他在地库里开车，这也没啥事。你说 那也不行吧？ 没事，地库里开车。对， 我再这么说， 啊、没事没事。你说谁？ 高红。 哦，我猜也是。 这么黑姐怎么不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以这个，以开车的他，你说的这种开车方法，也只有红姐有这个，有这个 能量。 不光有这个能量，他的脾气性格也符合、啊、 是吧。原来从咱们台开到中粮，我们那时候还在中粮娱乐广场做节目、中粮广场、挺远的吧， 对， 5分钟就能开到、真的是就走后边那个小胡同、现在可能已经风上走不了了， 就各种拐 各种穿，我的天、我觉得跟就坐那个沙漠那个冲沙那个车一样、我的天、 那就这么据你这么一说，我可能觉得姐可能是不知道刹车怎么用。 姐曾经有一句名言说、我只会踩油门。 暴露了。好，还有一位叫 结果错了 Hedig Jeff 就说了啊，还有一个啊，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当一天出租车司机，然后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的乘客，唠唠各种各样的嗑，哎呀，我那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当出租车司机。 对， 后来有了车以后，哎，我还可以顺风拉个顺风车、 啊、 感觉跟当出租车司机一样了，我觉得特有意思。你看有喜欢这种的， 真的是、其实我也特别想当顺风车司机，但是就是家和单位离得太近了、因为我之前不知道顺风车这么便宜，后来我有一次去机场，我们朋友跟我说，你非得打那出租车或者专车干嘛？130、140的、你打个顺风车30多块钱、我就跟一姐们一块合着拼了车去上海。去机场30多块钱、去 T3 那么老远， 关键是跟姐们拼的。 那姐们她比我还要早飞，结果她比我还晚上车，我真佩服她。 来看一下，还有耗子扛刀追老猫，哎呦我天哪，你这，他说我脾气一直很火爆，看你名儿就看出来了。啊，耗子扛刀追老猫啊！说2015年买了车，堵车堵的真的是没脾气。现在被堵车折磨的心态已经很平和了，而且原来开我哥的车没觉得怎么样，自己摇不上号，买了外地牌照的，车才发现，哎呀，京牌的可贵呀。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所以说，如果我有了车以后怎么怎么样？当然，这个有车的您可以说，自从有了车我怎么怎么样？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说一说旅游方面啊，五一出游价格上涨30%左右，五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五一期间的预定自由行跟团游的人数同比增长了20%左右。日本、东南亚海岛，对，海南、江浙一带啊，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出境和国内游的目的地。受机票、酒店等价格上涨的影响，五一的出游价格将会上涨30%左右。 嗯，没错。那么据中青旅首席品牌官徐小磊介绍啊，五一小长假期间，自由行跟团游的预订同比增长了20%左右。那么其中啊，境外目的地像日本、巴厘岛、塞班岛等短线游是最受青睐的。那么国内热门区域呢，则主要集中在海南、江浙。那么此外，周边游市场也颇受欢迎。北京周边游报名人数同比增长了100%，一房难求啊。 对，那还有某旅行网站的这个大数据显示，五一出境机票预订前10名的地区分别是曼谷、东京、首尔、吉隆坡、香港、普吉、台北、大阪、清迈和澳门， 所以如果您的出行目的地里有这些地方的话，您要留意一下机票了啊。 对，那么而且呢，根据大这个旅行社预计啊，4月28号到5月1号是小长假的出行高峰。那么美团旅行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境高峰大家听一下啊，咱们尽量避开，将从4月28号的下午2点开始，4月29号的上午7点拥堵程度将逐渐增加，到中午缓慢下降。5月1号当天受返程车辆影响，预计拥堵将从中午开始，下午四点达到极值，并可能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以后。 哎呀，出去干什么呀？那么堵！你4月28号晚上我演话剧，你去看场话剧得了。 对呀， 是不是， 而且我们俩在五一期间还坚持直播，出什么门啊？继续听广播呗。人家说我们出去也可以听啊。 来，那我就太好了啊！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京郊推小长假四大主题线路啊，咱来看看。近一点的是吧？ 好好好，这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哪些地方适合玩呢？市旅游委昨天推出了畅游京郊五一春季游四大主题线路，主要包括有休闲步道仙养之旅、特色村镇欢乐之旅、精品民宿休闲之旅和放飞青春自驾之旅，为市民五一出行提供信息指南和服务。 还有，就来关注一下景山牡丹节，500多株景山牡丹夜间可以变色，哇！ 第22届景山牡丹文化节呢，昨天起到5月下旬举行。那么这次艺术节推出了夜赏牡丹景区，改用126盏 LED 全彩可变色的投光灯，覆盖面积达1700平方米，100多个品种，500多株牡丹，哎呦，真是漂亮啊。 这次艺术节汇集了国内外牡丹品种多达559种啊，2万多株，涵盖了9大色系、10大花型。我、哦、天，位于东门的国色天香景区是品种最为集中的赏花区域，都是真品牡丹以及年逾花甲的寿星牡丹。年逾花甲，来高磊，这牡丹活了多少年？ 怎么也得 花甲 40-50岁了吧，跟我差不多。 花甲的话应该是指 花甲60往上 是吧？应该是。 真的吗？有60多岁的牡丹花？ 哦哟、哦、说还展览还汇集了318种2万余吨芍药，进口品种芍药82种，其中园区新引进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叫新引种后驯化成功的10余个品种30余吨欧美芍药将会首次亮相。还有驯化的 啊，还有 植物，还有驯化， 真是厉害、啊！ 哦，看看是不是也是，啊，这个叫眼大鼻子大， 那都不是， 花瓣是蓝的，然后 我想象的是什么的驯化呀、啊？哎，给我点个头，芍药就点个头了。 你 我太二了、 你这个确实不像是去芍药，来看你小心晚上半夜芍药仙子去找你啊。 天哪，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给你幸福， 让我陪你吃苦，让我给你幸福，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让我陪你吃苦，让我给你幸福，让我的叫我笨，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DYM 说了啊，我老公出差了，所以我现在开车呢啊、然后呢，那个老公就是典型的路怒，开始觉得他好可怕呀，你怎么能这样呢？现在自己开车发现，哇，比老公还可怕。 你们俩两口子真是哈，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互相的提醒一下，别太着急了，是不是、啊？ 谁坐副驾驶上都说你这种话。 首席忐忑官说了，就某些男司机，你真不行，你就走最外侧车道行吗？你看看现在此时此刻，京城高速40迈，应该是每小时40公里啊，不是40迈，在最内侧车道跑的那哥们儿，我就说给你听呢。 好好好，就有的人是你在快车道上就开很慢，这个其实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人家也有最低速的限制。 对，那是违反交规的呀。 对，还请叫我菜就说了。 高帅你们好，我家自从有了车，我发现我老公的坏毛病又多了。 怎么了呀？ 他开车不认路，每次走错了还都赖我没提醒他。还有就是他开车右手总是放在把档上，哎，这个是挡把上， 挡把上， 我也有这个习惯， 哦， 我总喜欢把手搭在那上面， 哦， 啊，他说拐弯时只用左手，等左手实在拐不过去了，右手才握到方向盘上，啊，我说过多少次他都不听，气死我了，所以每次出去都是以我开车为主。哼，气死我！用估计可能你老公主要是不想开了，你知道吗？ 对，使出了各种的狡猾的方法。 哎，你别说，还有一位、 啊、怎么着？ 毛豆就说 啊， 自从买了车，老公再也不接送我了。 为 啥？当时这车是当生日礼物送给我的，我当时还欣喜了半天，结果上当了。 啊、哈哈，结果媳妇儿有车了，就不要老公了，不是这意思啊？ 是，他是等于说是老公啊，原来老上下班开车送， 就接送他。 哎，后来就有一年生日呢， 一人一辆车了吗？ 哎，媳妇儿自己走，哇，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好狠呐、啊！暖男说了，以前没有车的时候，总是想着等买了车就带着家人出去自驾游。可是现在有了车就发现还没有以前那种非要去的欲望， 嗯， 那是为什么？是没时间呀、 哎、 还是家人都忙了呀？ 这个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有了车以后感觉自己好像也又懒了啊。 嗯， 照顾老婆的许多年后啊，就说了这个磊磊帅哥 啊， 我刚才把老婆送下车， 是 啊，我跟你们说一说啊， 好好好， 我老婆比我学车学得早，但是现在有车以后全是我开，有时候下班特别的累她也来不了，还是得我开，哎，谁让咱是男的呢，都让你给惯坏了是不是啊？ 一般男人都是老司机， 哎， 还是开吧。LY 说了，自从2012年我们有了车就是各种自驾游啊，正好跟刚才那位朋友相反、 嗯、 他说只要有时间我们一家人就出去自驾、 嗯、 从北京出发，江苏、上海、杭州、平遥， 呦呦呦、 哎、呦等等等等，下一步准备自驾去西藏、 嗯、 只想说这车买的太值了、 哦、 我教您一招，到那儿啊您就卖了，卖了您回程坐飞机都够了。 什么车呀？ 啊，对啊， 哦，到那儿就把那个车卖了。 咱们台有一同事就是开着一个，当时还是一个小车呢，就到那儿卖了，卖了完了以后就回来了。 他就是为了去那儿卖车呀？ 不是，跟他老公一块也是自家去的。 好吧、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说点奇闻异事吧。这是哪个同事？ 能不说名字吗？是个录音师 哦、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来关注一些奇闻异事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哎，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吧啊，说是英国医生呼吁校园附近禁止开快餐店。 我觉得对。 哦、 英国儿科与儿童保健学院近日敦促哈政府部门的采取措施，禁止快餐店在学校周边方圆400米内营业，以帮助学生们远离垃圾食品，解决肥胖。那么儿科与儿童保健学院代表着大约 1.75 万名医生，医生代表说，孩子们饥肠辘辘地走出校门，看到周围都是廉价的炸鸡店、薯条店和其他各种垃圾食品，他们就容易选择眼前的食物，我们必须让孩子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啊、哦！对对对，那个调查显示，英国1800所小学周边方圆400米内存在至少10家快餐店啊！儿科与儿童保健学院还呼吁创建全国性的项目，从孩子出生就开始测量体重，当前的这个体重监测开始的太晚，很难及时发现问题。那依据英格兰公共卫生局的数据说，一些地区近半数小学生体重超重，英国人肥胖率在西欧国家当中是最高的，而且增速超过美国。 哦，确实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就是因为小孩他 本身它有的时候吃东西，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还讲究一个，哎呀，我到那儿到吃饭的点了，菜汤对吧？有菜有汤的 搭配一下 、小孩根本没这意识， 他饿了就想吃， 我就饿了就想吃，而且那个油炸的东西本来就香，我吃完了我就想出去玩去， 是，结果全囤在心里的能不长肉？ 对呀、 啊， 好，这样的咱们这个就像有很多开车司机一样，说有了车以后长胖啊一样，就咱得多运动起来，看看大家都跟车有什么故事吧， 一起跟车享受幸福生活。 就算有些事。 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持续互动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今天歌一定是高磊找的， 是吧？ 啊， 经典。 还有 ZYX 说了，你们两个人真的是一个人八卦，一个八八卦，绝配呀！你们两个人 八八卦，是我想问谁是八八卦？太吓人了。 那个、对，那个还有平安也说了，说我感觉怎么高磊的八卦事儿比大帅多那么多。高磊，我跟你说，他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打死，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我跟你讲，真的， 所以先被灭口，是不是？我以后得注意一下。 浩子说了啊，开车六年了，路救狗狗两年，就狗狗，大暴雨顺带路人无数次，有过路怒，现在只跟着大家的节奏开， 好， 一切归于平淡。 太棒了， 就没脾气了，你知道？ 是，屁个哼哼说，我觉得有车可以，但是最好别学驾照。原来我都是坐车的，自从有了驾照，天天开车上下班，送娃上学。有时候老公不想自己开车的时候，还要负责送他上下班。好在去远郊去玩或者是开高速都不用我。可是现在上周末连出去玩都得我开了，往返平谷腿都抽筋了。 平谷可以搭高磊的顺风车呀， 对对对，我也去。 Zero 说了，我现在真的觉得开车都累，平时跟媳妇儿出去玩我就玩心眼儿，我不戴眼镜哈、啊，到了晚上的时候说媳妇儿我没戴眼镜， 看不见 你来开， 真行。 好，媳妇儿说我也没戴，来 好 来， 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行。 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克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五六八八